说到日本，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不论室外还是室内，从客厅到洗手间都是那么整洁干净，甚至使用完洗手间内的卫生纸后都要整齐地折出工整的三角形出来。是日本人都有洁癖吗？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么整洁呢？在日本，学生们在放学前都在等待老师的吩咐与下课指令，老师交代了明天的课程安排后，就开始布置当天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清洁。学生们按照自己所在的排位，有的负责打扫教室，有的打扫楼梯与走廊。轮到打扫厕所的学生虽然有点不情愿，但也迅速地站起来完成自己的清洁任务。所有的清洁工具都收藏在教室后面的储藏柜中。此时此刻，这一情景正在全日本的各个学校上演，这可是他们从幼稚园就开始培养的必做任务。大多数第一次到日本来的游客对日本的清洁程度印象深刻，但大家很快就会注意到，街上很少能见到垃圾箱与清洁人员。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能保持如此干净呢？难道是有什么秘诀吗？ 私はジョイです。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日本为何如此干净的原因吧。日本整洁干净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居民会自觉地做清洁，因为这是他们从小养成的习惯。在日本，学生从小学到高中12年的教育中，清洁卫生是他们学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家里也是一样，父母从小教育孩子一定要保持衣物与空间整齐清洁，同时学校课程中也包含清洁这种社会意识，这样可以帮助孩子们提高对周围环境的清洁意识，并为此感到自豪。而学校的清洁工作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让学生明白清洁自己所使用空间的责任感与重要性。日本学生在早晨到校后必须要换鞋，回到家里也是一样，人们也要把外面穿的鞋换下去，包括工人，他们在去别人家干活的时候必须要脱鞋并拍打袜子上的灰尘才能进门。可以想象一下，这样子教育出来的孩子，他们长大后对自己周围环境、社区、城市乃至国家都会养成一种保持清洁的习惯。就比如一个长达7分钟的日本新干线清洁过程的影片在网络上爆红，有些游客特意前来观看，使它成为了一个旅游热点。而日本足球队的球迷还把这一好习惯带到了国外，比如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以及2018年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上，日本球迷在离开球场前会自觉清理垃圾，令全世界人都刮目相看。日本球队队员的更衣室也井井有条，就连国际足联的总协调员都对此肃然起敬。他忍不住在推特上赞扬日本球队干净整洁的作风。而日本人十分在意自己的声誉，因为他们不想给别人留下坏印象，留下没受过教育、没有修养、不爱整洁的印象。但其实日本人的整洁程度在地球上其他人眼中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地步。在很多地方，户外音乐节过后总会留下大量的垃圾，但是在日本并不是这样。例如富士摇滚音乐节是日本最大以及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参加的人在没有找到垃圾箱之前都会自觉地把垃圾带在身边，不会乱丢。而音乐节网站给吸烟者的建议是，如果想吸烟就自己带烟灰缸，最好能主动不吸烟，因为吸烟会影响他人。日本办公室的职员以及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都会非常自觉地打扫卫生，孩子们也会参加每月一次的社区志愿清洁活动，他们帮助清理学校附近的垃圾。街道社区里也会经常组织清扫活动，因为平时人们已经非常注重保持卫生，所以清洁起来也十分的简单。但在日本，丢垃圾是要分类的。日本在各个区都有自己的收垃圾的时间表，搬到一个区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哪天收什么垃圾。例如有些地方纸类是礼拜五丢， 瓶罐保特瓶礼拜四丢，塑胶礼拜二丢，一般垃圾礼拜三和六丢。在这一周的时间表中，可燃垃圾就是台湾的一般垃圾，一个礼拜只有两天可以丢。那这样子垃圾放在家中不会臭吗？当然要防止臭味也是有一些方法的，像是果皮之类的垃圾一定要先沥干水分再塞进垃圾桶，有厨余要丢的话可以先包好放在冰箱让它保鲜等等。那如果要丢大型的垃圾又要怎么处理呢？在日本丢大型的垃圾可是一场战争，首先要先查查自己住的这一区的大型垃圾的规则，先丈量自己要丢的大型垃圾有多大，然后打电话给回收队，回收队会指示你在便利商店购买回收票，把这些回收票贴在垃圾上，在指定时间放置在指定的地点，回收队就会把你的垃圾收走。不但要配合回收队的时间，收垃圾的花费也是出乎意料的高，如果要丢一个小冰箱的话可能就要花几千日币，所以难怪日本人这么爱惜物品，二手店行业那么兴盛，因为丢垃圾的代价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偶尔经过垃圾放置区，有时你会发现自己垃圾没有被收走，不合格的垃圾会被贴上一张纸，纸上会说明为什么这包垃圾不合格，今天不是丢塑胶所以不能收，不可以用不透明的袋子当垃圾袋。而很多露天的垃圾场会有一大片网，并叫大家把垃圾放在网下边，网的用意是防止垃圾袋被乌鸦破坏。日本丢垃圾通常都是定在早上八点左右，要放在指定的放置处，这可让很多无法早起的人十分痛苦。当然有些有网的垃圾放置处也可以前一天晚上去丢。另外你可能还会发现，在日本人们经常戴口罩，这是因为当人们感冒或患流感时，他们会主动戴上口罩，以避免细菌传染给别人，这就减少了病毒传染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员工请病假的天数以及医疗费用的开销。但这次的新冠病毒最应该是各国表率的日本却让人大跌眼镜。那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爱清洁呢？他们是怎么养成这个好习惯的呢？威廉亚当斯是最早到访过日本的英国人，他在1600年踏上日本国土时就发现日本非常的干净，后来他也成为了日本第一位外籍武士。他表示日本的上流社会都非常爱清洁，日本的下水道与厕所都非常干净，那里的人们享受着蒸汽浴与熏香。与此同时，英格兰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粪便，而日本人对于欧洲人不注重个人卫生感到非常的震惊。日本人如此爱清洁的部分原因是出自实际考虑，比如在炎热潮湿的环境中，食品很容易变坏，导致细菌病毒的滋生，因此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意味着少生病。当然不仅仅是这么简单，日本人爱清洁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佛教在六至八世纪期间从中国与朝鲜传到日本，禅宗佛教中讲究的就是清洁，每天日常清洁就是一种精神修炼，与打坐修炼没什么区别，清除身心的污垢在佛教日常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为什么其他一些信仰佛教的国家不像日本那么干净呢？其实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已经有自己本土的宗教，就是神道，而洁净是神道的核心，因此佛教强调了清洁，进一步加强了日本人已经恪守了清洁之道。神道中心灵的污垢或罪孽被叫做秽，所以经常清洁会驱除污秽，如果个人不洁净会给社会以及整体带来伤害。日本专家表示，保持清洁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但使你个人保持清洁，同时也避免为社会带来伤害。它不但表现在为他人考虑，减少传染病传播，同时也表现在平时的小事中，例如随手捡起垃圾等。日本人的清洁理念无处不在，他们在进入神社和茶室时都要洗手与漱口，许多日本人在购买新车后也会让神职人员给全车做净化仪式。如果你生活在日本，也会很快学会日本人爱清洁的生活方式， 你不会再在公共场所吐痰，还会把垃圾按不同类型分类回收，你的生活质量会得到改善。但当你回到自己的家乡时，你会对人们当着你面咳嗽打喷嚏感到有点接受不了，更别提有人穿着脏鞋进屋，给你家地板上留下一串脏脚印。这在日本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但也不要太绝望，毕竟像精灵宝可梦、寿司与手机照相这些日本人的发明，也不是一天就在全世界流行开来的哦。